现在除非有一种可能，就是济南路的基督教长老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他们愿意再提供他们周围的空地，不是里面，他们对于外面的画面再被公投盟占用没有其他意见的话，还是再回。警察已经一群，有一个排的警察，一个排的警察留在长老教会院子里面排队点名。现在不是这样唱歌的时候。我现在到立法院大门口，看到了政报警察。这边是前线，比昨天的大彰化垃圾论坛还要直接的，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警察手上拿着这个棍子，所以就可能会打在我的头上，让我挂彩回去，然后我会被在急诊处，我会被查。我们骂脏话是一时的，如果我们骂不了脏话的话，你会这样善罢甘休吗？我想我是不会的。东森的 SM 机车要倒车了。前两个晚上只是前戏而已。 多的工作人员、现场的来宾，以及今天莫名其妙 被断电了。 漂亮的小姐呢，她给了一个意见。 各位拿起你们的手机。 我们现在已经被 中华民国的警察包围了。我们要让中正纪念堂大中至圣门底下的那些人继续享受饥饿，继续饥饿，饿不死。弟弟，这一段是要献给你的。 借过一下。 现在会只剩下三个电视台跟家报社会留在这边。现在准备要潜入。这个不是贴纸， 这不是贴纸，这是传单。 传单。各位乡亲啊，大家最后一张， 我只剩一张，就是最后一张了。 现在， 请 大家如果要留下来，尽量坐下来了啊，这样子才会。前面比较容易控制。现在的路线前面三个路口，应该都是由 跟个年轻人拿到了一张 Over My Dead Body 的，本来以为是贴纸，结果那是一张 A4 的传单，用电脑印出来的传单。 现在忙着在移动基地啊，在移动基地，我们要做好事后打官司的准备了啊，事后打官司的准备。大家有信心来推翻马英九，对不对？现在就是在心理战的状态，他以为警察布阵，我们就会害怕。我们不会害怕，对不对啊？好，我们的工程师已经准备好了吧？ 工程师都来了， 还没有？ 工程的， 好来， 我手机。 喂，那个，我想征求一下现场有没有刚好有生意的弟弟？ 上面的，坐在他家里在看电视，在那边喝水。 有点危险，我们刚刚那个金南路那边校长，然后不小心把 在那边睡觉，然后呢，我们在那边站着，那好 像骂 滴滴的电话， 好吗？ 滴滴，你有接？滴滴，手机啊。 快扣一点，我没有扣一点。 音乐店院长是什么样子？我这个比较过时了，所以新的技巧基本上不太懂。 可以用了吗？我们有的是时间了，对不对啊？马英九已经没有什么时间了，对不对啊？哎，这个大哥今天蛮冲的了哈，我一直希望他冷静冷静啊，等一下这一口气让年轻朋友来发表就好了。因为他以前有很多机会都没有把握了，对不对啊？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啊，就吃太多饭，啊话都不敢讲，啊事情也不敢做，没有像新时代这么勇敢啊，这个是我们需要改进的。那我想看到年轻的世代有这样子的勇气，有这样子的行动，应该整个社会会大反转，大反转。社会大反转是什么意思？知道吗？ 社会大反转。 我没听到什么，安妮，我没听到什么，我没到，我没 就是革命嘛，对不对？ 小丹话者啊， 麦克风，麦克风。那民众啊，民众没有拿到麦克风，不要叫嚣了啊，因为这样子会引起这个我们的音效啊，没有办法控制。我们今天目标很集中，就是干倒马英九，对不对？那请这些警察早点回去休息了，对不对？何必面对自己的国家主人在这边虚度光阴，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这个应该是世界纪录了，从来没有其他的国家在革命是这样革命的啦，啊，对不对啊？干掉就可以让独裁者下台，这个一定会拿到诺贝尔和平奖了，对不对？这个有机会的话，今天在这里的名字留下来，和平奖的奖金大家来共同分享，好不好？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笔奖金来设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呢、啊，啊，像台南的汤德章纪念公园，那一天我去把那一些火炉炉的什么中华民国国务两下子就给他弄倒了、啊，对不对？孙文是中华民国的国务，也许对了，但是不是台湾的国务了，对不对？啊，他要把孙文当他国务。拿去马英九的家里放着就好了，对不对？对不啦？我们台湾其实有很多优秀的民族英雄，像八田雨衣啦、唐德章啦、郑南榕啦，这个很多为台湾付出的民族英雄啊、但是因为学校都不教这个啊，学校都不教这个，所以很多年轻的朋友都不太理解了啊。那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把立法院顶楼上面那一支车轮旗把它降下来，升上我们台湾的国旗，对不对？这个我曾经上过一次吧，爬过一次到目前为止啊，好像换国旗没有什么罪啊，换这那种车轮旗好像也没有什么罪，因为我没把它烧掉，我只是把它拆下来，然后升上台湾国旗，所以这次啊，我想如果人这么多，而且越来越多，越晚越多，警察应该会早早回去休息，那我们就在这里等待天亮啊，等待天亮， 天亮就是台湾的天要亮，对不对？啊、哦，我们的器材还缺吗？还需要器材吗？好了吗？好，我们接一下。因为我喉咙实在有点压力了啊，所以也不能讲太多。这是一个我的小学弟吧，是成大。哦，长荣，长荣啊，长荣的方小哥，啊、给他加油一下啦。今天早上我才知道，明天早上他会替大家读棒，啊。啊，好，那先 好。今天我们大家来，我先好了。既然早上都有读报，那我们就来读一下晚报好了。耶、yeah ，好，在这边先公布一下最新消息。今天晚上为什么？我们两位主将没有出现，原因是因为他其实担心现场会失控，然后所以说没有出现。那但是他们两个真的很辛苦，二三天了，不管发生什么事，各位还是给他们掌声，谢谢。 警察都跟机场里面谈好，说今天一定会听这边。 好，再来，相信各位刚刚在退场的时候有去看到中天记者的车子，对，应该，好了，各位。理性和平，我相信各位都是没有去写字的那个人，你说对不对？好，我也没有写，干，内心超想写，干！好，好，好，昨天、道歉过了，不行再道歉。好，那接下来就是目前呢、新消息是外面有六台警备车已经 standby 好在外面，不知道干嘛，可能跟我们开 party 之类的。好，一起邀请他们来参加我们的干民讲堂，一起来干马英九。耶、yeah, ，好，对我相信他们执行那么多天啊，搞了老半天，政府一副好像不关他们的事，也不关我们的事一样。好，每天都看到我们一直在那边静坐、静坐、静坐、静坐，那我们慢慢内耗、内耗、内耗。干你娘，到底有没有听到我们讲话呢？你说是不是？干，好。今天新消息就是我们的中华民国国旗又嫁回去了。那立法院府方也相当肯定我们的行动，但是对，等到我们撤的时候你才鼓励啊，蛮屌的。我们这二十三天我们到底搞了什么？各位他们有没有看见？我不晓得。但是各位你们的努力我们都看见了，谢谢各位，真的。好。目前更新是五月一号，我们的黑潮，我们南部上海的黑潮，决定在台北再集结一次，更新时间会在网络上发布。二来是，好，来，黑潮。不要挖坑给我跳了，哎、欸，你这我怎么接给英帝大哥呢？对不对？好，对，好，不能再来，不能再来，好不好？那来，我先跟各位讲一下，我们目前呢、啊，在网络上有一个小蜜蜂集团，今天早上也有人提到小蜜蜂集团。他接下来为台湾人开始打文宣战，在各个区域，北区、南区以及中区，每一个社团里面都会有小蜜蜂，开始的不断的延续在你们的周遭，把各个议题不再只是用单纯的懒人包，而是把它画成图文。你看不懂，你看不懂文字，你可以看图，它真的很简单。叫你们一起来割阑尾，你够掉不掉啦？好，后来。好，我来，我家己来，好无？啊，对啦，我想就是今仔日，我今仔日，我透早，我们跟大家，跟我的，我们台南的伙伴们一起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各位， 来哦，好好康的报道啊，好好康的好康的哦。以上言论代表本人自己哈、哦，就是听说之前办某一个党证有优惠，哦，可以拿来挡罚单。那我们最近又发现，其实我们自己也发现说，他在某些的饭店以及餐厅可以优惠半价哦。各位有没有想要办党证？好、哦。办完党证不一定要投啦，随便来哈、哦，年费200块而已，欢迎各位哈、哦，回去可以找那个党部去弄啊。那办完之后不要跟别人讲，不然你会像我今天早上一样跟各位道歉。哦，这边应该不用再道歉了啦。对啊，哎、欸，奇怪，我的宗旨怎么开不出来啦？对啊，哼，然后现在目前议事锤找到了。然后陈威廷，对我们黄国昌老师自己说在他那边，哎呀，蛮屌的，好，好，对，那 可以啊，问题是 别人说， 好了，我受不了了啦，各位想不想开干呢？ 要在 这边录 吗？各位，那你东西要放着没关系。 我们昨天代表就 找 了一个乖乖的跟大家道歉，靠北， 找地方丢垃圾。 干，跟你们讲一个内幕消息。 没有想说，如果你要放东西， 我们开始跑 了。 我们要开始先公干一个人。各位，以你们热烈掌声邀请我们的医护组大美女。Come on， 来，来来来。哦、我第一个，你第二个啊！好啦，各位还是给他个掌声啊！这几天，你知道吗？到最后一刻哦，医护组我们刚刚都全部在撤离了，医护组还在帮人家包扎，干超超尽责，超尽责的，对不对？再一次掌声，谢谢。好，他要开始开干了，来，各位肃静。 不好意思，我很紧张。然后我先讲，我现在讲的话不代表任何医疗团队哦。然后我以下骂的脏话，如果被我爸妈听到的话，我可能也会死得很惨。我第一个我要讲，去你妈的5000块是谁讲的啦？哎，我从台中、台北这样，你们318那一天。每一次冲进去干嘛？你知道我们真的很累。你们第一个礼拜就上来了，然后就一直就台中台北这样子跑，而且不止我，包括我的好朋友从高雄来，这样一直就是希望说可以做些什么。可是我们没有想到说，既然会有人说我们拿5000块，每个人每一天是5000块，我真是希望讲的那人嘴巴烂掉。 10万乘以5000 ，这真的多少？10万乘以5000。然后第二件事，因为这件事情延续了3个礼拜嘛，我台北、台中跑，我真的很累。有一天，就在前几天，我忙到1点多才想要吃个午餐的时候，有人传一个照片给我。为什么要卫生纸？哦，哭不会，只是很气。有人就传了一个照片给我，照片的图案是一个叫王什么中的，他全身没有穿衣服，只有穿一件内裤。 卫生， 看我洋葱面只吃一半呢。 应该知道，不然不会有这么多脏话。 然后我们现在动员好，可是谁去帮我们买个两手，对，好，两手进来，好，谢谢，继续。 很气很恶哎，谁说他穿这样？ 开喝， 对，加配了阳春面。然后 第三件事情我要讲，好歹我们也是一个医疗人员，考一张国家执照要花多少钱多少时间你知道吗？给我可以跟我什么医疗通道，很像警卫耶，顾在那边就算了，还有阿伯骂我， 干， 真的很过分耶。所以我不要骂的不是任何人，我要骂林非凡跟陈维霆，尤其是林非凡。 他也有脚臭吗？ 我今天为了他站在那边顾医疗通道，就是希望可以让一个通道给病患使用，结果他妈从那边跑跑过来，边跑还边笑，哎，我顾医疗通道不是要给你用的，林非凡。 他作为一个那种学院领导人物，必须要有那种承担错误的那种勇气。 我很紧张，我没有讲过这么多脏话。 对，有这种气度。你让一个这样子没关系啊，谢谢。让一个良家妇女骂这么多干，实在也不容易。 好，然后我还要讲就是。最大 二级啊！ 你们这些学生，干，你们真的很优秀哎！我超佩服你的，我真的打从心里佩服你们。你知道我大学的时候，如果没有考试的话，我们是喝酒泡夜店，就打牌打到天亮。你们这个年纪叫为国为民，那些大人在干嘛啊？不要这样，我也成年了，我不想吃那个。然后最后我要干最后一件事，就是干，我明天早上九点要 meeting， 迟到一分钟100块，我现在要搭车回台中了啦，干！ 好，好，哦，其实哈，真正去到会偏去。对，刚刚那个点灯仪式，应该相信大家都在想说，哦，来，一浪出一两通道，大家应该又有见识到我们纠察的厉害哈。好，再来就是今天晚上啊，我们那个某台又报道了说，我们的交大的校长安慰警察说，对不起，我们没有把我们学生教好。 交大校长， 盖啦！ 交大谁教你啦？还在道歉？ 回上海啦！ 交大是北京 啊， 就是。 北京交大， 北京交大。 大声！你们想要对他讲什么？ 干！ 吼，真正气势！ 真正气势！ 医疗主攻哦，因遐徛久，因真正会得病，可能家己爱先拍迄落金牛加血压袂。我跟你讲。看这台新闻，真正吼，卖互恁阿公阿妈看到，不止牙血，迄个血压比牙悬，可能搁爱食徐丽宁，可能食几包拢无效，拜托个，吼、哦，好，第二是，过来，啊靠边，我要讲啥，我想袂记，好、哦，啊，比如，我相信， 我不知道这个南工大师跟义大地合 力 统合了没有？ 以你们最热烈掌声以及尖叫声迎接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印地大哥， 印地， 好，其实我到现在还是不是很清楚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本来只是在前天晚上，因为其实那个太阳花抗争。这三个礼拜以来，就是其实我每天在里面外面都听到大家私下对这个运动有很多的抱怨，然后包括工作人员，然后包括群众，那包括一些其他的社运团体，然后都很多抱怨。然后我就想说，但是大家都是闷在心里，那真的有开干的比较少。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可能大家压抑太久，需要有出口发泄。然后我们前天晚上就办了一个在健民解放军旁边办了一个论坛，那没有想到造成轰动。但是其实健民解放区也有很多干掉的言论，但是没有这样轰动。我觉得差别可能就是在于我们可以讲脏话，可以乱干。那大家 平常都太压抑了，然后我们就是被一些规范，然后被媒体 有趣电影，因为在那个逼着做地方之前才有人说要跟那个要跟 逼 成要跟， 然后 要 喝个酒也不行， 要就是说立场不一样， 才会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然后那因为现在人已经太多了，那昨天我们弄到早上七点半，本来预计是从早上晚上九点弄到大概一两点，就变成两倍时间。那其实所有人的身体条件都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状况，所以我们今天发言会做一些限制。那前几天就让大家讲到爽，昨天跟前天是直接民权的，那今天可能就是比较接近代议制度。对，那等一下会发号码牌，然后我们我们先讲一下今天大概的规则哦，因为昨天没有限制大家发言的时间，那很多人都来介绍自己做的。介绍自己的事情介绍太多，那就没有干意。那我们今天的话，大家等一下发号码牌之后，然后每一个人上台，那就直接开干了。你要直接针对你不爽的事情，或是人，或是之类的，那要是直接开干，那就不要再对自己的做的事情做太多介绍。那我也不希望大家因为这边人气出来之后，然后就用来宣传自己。 好像那个台南机关枪。 那 台南机关枪第一个晚上， 就是我们会保留一些角色权，那是给，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基于这场抗争衍生出来的。 然后有一个网友就那个专门 我们前两天有一些那个太阳花运动的干部出来爆料，但是还没有全部。那如果有人是太阳花运动的干部要出来爆料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个插队卡，然后让他可以插进来。那插队的人数跟插队的数量方式，就是我自己那个随意决定。对，好，那我们等一下，好啦，因为 哦，好民主哦， 因为刚才从那个晚会散场过来比较慢，那现在要发那个号码牌 的 话，可能会造成一团混乱。那我们虽然我们这边是比较反对一些框架，但是我们 都是转播车，那边反而人还比较少。 哎，不，我们今天是在预期来暴动的。 刚才七点多在那边。 是哦，好，好了，因为如果要暴动的话，可能就是针对 十点多在那个开南前面，根本大家都在 赶去的话，其实 拍纪念照。 对啊，还 要 留个名。 好，然后，好，差一点就因为一阵风让号码牌飞出去了。那想要号码牌的举手。 来， 好，我们现在可能要让一条干研究一条干掉的动线了、啊，对啊。有听说有三十岁处男啊，那我们。 什么叫三十岁处男？三十岁处男的恐怖啊！ 对啊。 哦，三十岁处男可以使用魔法、啊。 好，那我们现在全民公投，要不要让三十岁处男当第一个开干的？好，我们这边实在太压抑了。你看过去三个礼拜，然后那个大家都是当乖宝宝，那但是你还是阻挡不了媒体某些电视节目，那特别是冬天的，都会把这个学运好像失踪成一乱一样。真的要性解放，对。希望从今天以后，他可以从他的对象可以从那个左手右手，还有我们昨天那个润滑跳段，增加到实体的人类。啊、可是你到底要不要到前面来？要。好，我们的第二支麦克风，我们的第二支麦克风。 你在前面是不是？ 是要。好，我们现场在征求一位那个。 可以拉前，到后面拉到前面坐。 今天最艰难的一步还是把这些号码来放上去。那我们今天不能无限时间到天亮，因为所有人都受不了，是吧？那第一个是我会受不了，我这边也没有事。好，那我们就是想发言还是请教？好，欢迎走，欢迎走。我是乱数。 关你娘一个号。 刚才我们的小秘书对我开干了。 开水开。 哎、欸，有那个39岁的处男，有39岁的处男要那个。 你吗？你那边要、 对不起，对不起，先那个先来的人先，先来的人先哦。弟，弟，我上 YouTube 直播了。 好，那我们现在就把这碟可能分成左中右三路。 弟，我60岁还是处男。弟，我60岁还是会是处男，我到时的时候都还是会处男，我还会是处男。 好，我已经感受到大家有压抑不住的心情了。你这个张有他没有？好，那我们今天的开干，希望大家维持在那个1分钟内，1分钟内。太长的开干，其实太长的开干，其实大家听的也不是那个，就是一个附和打哈哈的状态，一点都不爽。好，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位30岁的处男工程师，不好意思，因为30岁处男，我们比较容易联想到某些特定的职业。28岁啊！ 昨天还有吃鸡排而已。 昨天有吃鸡排，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那你准备好要当继续开干吗？ 好，开干。刚才从青岛东济南路走过来，然后到谁？然后呢？前面林飞凡、陈威霆光荣退来。然后呢？我昨天在这边待到天亮，我还去上班，明天还要去写报告。然后我在看到说，哎，人那么多，他走进来，家中只存老爷爷、老奶奶。他说靠北啊，外面人那么多，啊，下来的是灯，噪音的一群赶的爹啊，啊是别人来在倒沙缸，啊只要靠老爷爷、老奶奶请假去红光，你连十名老前辈都出来。但姐叫他先生来倒沙缸，嘿，老伙仔哪能拉咱的时段呢？大家唔当收粗残啊呢？ 但聊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没什么在听，因为大家都看不出来。但是现在问题来了， 他要怎么解答？等一下会有人弃权，等一下一定会有人弃权。 然后就是发号码的小天使，你要往下看，就是自己也不要看他号码，这样子。 我现在已经在，没错，已经在立法院大门口的遮雨棚底下，我站在一排侦报警察的一排侦报盾牌的前面，也就是基层的巡警。 脸臭还是脚臭？ 这么臭！叫他签个名，跟我说好，等一下，结果他来了，那我再去，干！ 那会很扎碎。 没有啊，不是啊，我是今天才找到签名。 你今天才吗？好，那这个爆料显然不够力。 刚才我要出来，我就说， 等一下，如果这个料不够猛的话，你就要道歉下台。有好，可以，请继续。 要讲吗？ 对，先道歉，先讲再审查，再道歉，再审查。 对不起。我发现林芬芬她穿横条纹的内裤啦， 这还不够爆，不够爆， 道歉，疼掉。 好了，我看这位同学也撑不下去了， 跟他讲最后一件事就好了。 真的吗？你这样子脱台前可能也不是办法。好，给你30秒机会，快点。 大外人呢？你 好了，我讲完了啦。对，我干一干我就要走了。就是刚才就是那个江奇迹就跟我讲说你要来干是不是？好，你可以搞一下我没关系。然后我就现在就想搞一下他，每天干没事，八点半起来赌霸了，人家想睡觉了，干。 好，谢谢。好，我们现在我们的那个号码牌都发完了吗？还有哈，号码牌发，我们再开始。然后刚才是不是有一位那个三十九岁的原装？